利路亚，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个信息，叫那个选择。那我们过去有这一个系列旷野的功课，那我们今天是第五次啊。希望我们旷野已经走完了，可以过那约旦河，进到那个迦南之地，是何等的丰盛，是不是？所以这个选择就非常的重要。你选择要不要过约旦河？还是留在这一个旷野继续的绕啊。所以这个选择啊，这个 choice 对我们每天来说都必须一直在做的。你今天早晨有没有选择？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今天早晨已经做了一个最美好的选择啊，没有在家里继续的睡啊睡懒觉，而是起来穿得整齐来到神的殿中，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啊。今天早晨我也做了一个选择，看看我今天要穿哪一个西装啊，哪一套西装。结果这个橱门一开啊，哇，就这一套西装啊，每个星期都是穿一样。但是我们的姊妹就不一样了，她进到那个 closet 里后，在那里看啊，哇，今天要穿哪一套啊？结果看都没选上呢。结果想起来那一套衣服还在百货公司啊，是不是？姊妹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感觉啊？所以我们每天都在选择，但是在神的国里面，神也给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当我们选择对的时候，我们这一生的光景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先来念两段的那个圣经啊，两段的圣经。这个是在出埃及记32章里面，这个大家过去出埃及记，然后在主日学啊，都有查出埃及记，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来先来读一下，等一下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啊。好，在出埃及记32章25、26，我们一起来大声的好不好？来，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死。就站在营门中说：“凡所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好，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段，那个是在保罗的书信，在腓立比3章7到8节，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也是写给我们的。好，我们一起大声来念一下：“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稍微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如何做选择的时候，圣灵啊，求你浇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听到耳朵，在神你自己的面前领受圣灵的话语。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那我们刚才在念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讲到利未的百姓的故事啊，那一个故事大家应该很清楚。当摩西上到西南山与神在那里会面40天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那个山下面在那里等啊，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14天21天都过去了，这个摩西怎么还没有回来？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是摩西不见了吗？所以百姓跟亚伦在那里着急的时候，亚伦就想出一个 idea， 想出一个主意，说：“让我们自己来造一个神吧，造一个那个带我们出埃及的神，以至于他可以继续带领我们。”所以他们收集了所有的金子哦，你的耳环要注意一下，项链这些他收集去，然后煮了一个牛犊，是不是？所以他们在那里拜那个金牛犊，而且不但他们在那里拜，他们在那里还欢。那个埃及记里面说到，他们在那里还欢，在那里做什么？甚至淫乱的事情。当摩西40天以后下山的时候，因为摩西在山上领受了神的律法， 领受了神教导他如何来建造那个会幕、哦、他下山以后发现结果以色列百姓在那里拜那个金牛犊，他非常的气愤，是不是、哦、神的百姓得罪了神。所以刚才在我们读到32章的时候，摩西向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有一个呼召，说到底在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谁还是属于耶和华的，有谁还是愿意站在耶和华这一边的出来。只有利未的子孙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没有参与，他们没有去敬拜偶像，他们没有参与这一个淫乱的事件当中，他们站出来来到摩西这一边，就是站在神那一边，以致利未的百姓在这一个事件上面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被神大大的使用分别出来。那我们知道利未这一个人，原来利未这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人。那如果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34章的时候，当雅各就是以色列他逃脱的拉班他的岳父带着他的儿子还有女儿蒂娜，是不是来到了迦南地示剑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那示剑那个年轻人他看上了蒂娜，看上了蒂娜，因为蒂娜长得漂亮可爱，所以他动了坏脑筋玷污了他。这一件事情让雅各的儿子们知道了，利未跟他的哥哥西缅他们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设下了一个计谋，一个报复的计谋。他跟示剑那里的百姓说，如果示剑要娶我妹妹的话，你们所有的男子因为是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都要受割礼。就在第三天，当那些男子正在受了割礼以后很疼痛的时候，底拿的哥哥西缅跟利未就拿着刀拿着剑，将示剑这个城里所有一切的男丁都杀得光光净净。你看利未是一个怀有报复心，怀有一个愤怒的心，是一个非常暴怒的一个人，是一个暴怒的自派。但是当以色列的百姓跟着摩西跟着神出了埃及，在西南山的时候，利未的自派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decision， 他们没有参与那一个淫乱，没有参与对金牛犊的敬拜。当摩西在那里呼召的时候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就说凡属耶和华这一边的你要站出来，利未的子孙这个时候他们就站了出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 choice， 这样一个选择，这样一个抉择，利未的百姓被神所拣选，因为他们的品格改变，因为他们的意志改变，他们的心情改变了，因为他们得到了神。以至于利未这一个支派，当你读民数记上两个星期有没有读，还有没有再继续跟着读圣经的进度读的有没有？哇，后面有一个太棒了，还有没有？应该更多嘛，对不对？哦，更多有，对不对？应该有、哦、所以继续读，继续读，读神的话哦，而且我每个星期都有问题，你知道吗？我星期天回家，你星期天回家干什么？你星期天回家干嘛？看电视，应该 relax 嘛。过去听说有一个传道人，他说我星期天下午回去，我 open 看那个开那个 turn on TV， 我最喜欢看的那个 TV 节目就是很逗的，很过瘾，可以放松一下。但是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在读圣经。我星期天回去啊，我就开始求神给我一些问题，接下来这一个星期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一些思考的问题啊，好，一搞就搞到晚上啊。所以那个弟兄姊妹， 啊，我们不要放弃啊，继续。当你读圣经，如果过去没有照着进度读的话，这个星期再开始，随时可以开始啊，都可以。就像立位自拍一样，因为他在那一个 moment， 在那一个关键点的时候，他选择了耶和华，选择了神，神就拣选他成为在会幕里面侍奉神，在会幕里面服侍神，在会幕里面管理会幕的一个特别的支派。在利未记里面讲到，当以色列的百姓被数点的时候，利未人没有被数在所有的这些支派的人数当中，他们是要来管理会幕，来服侍神。而且当以色列的百姓安营在会幕的外面的时候，利未人是安营在会幕这个外院的里面，在圣所的外面思维，所以他成为一个特别的支派。利未人成为一个特别的支派，你知道吗？因为利未人这样一个选择，他一生世世代代就不一样。当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12000人，144000人，以色列12个支派，其中你去看一下，有一个支派没有了，但是那一个支派加进去的是利未支派。你要去看一下，当我们被神拣选，神当我们被神拣选的时候，当我们忠心就像利未支派一样忠心在神的家的时候，神将利未支派写在他的生命册上面。那刚才我们另外读了一段经文，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他们知道保罗的一生，他做了很多的选择，有错的，有对的。保罗他年轻的时候就在犹太拉比加玛利手下受训，他熟读神的律法，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就对神的话语非常清楚的。他又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呢。但是耶稣来了，甚至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甚至他看到斯蒂凡被犹太人给用舌头打死以后，他还在那里欢喜，是不是？他没有认识耶稣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在那里迫害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选择了迫害。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曾经逼迫那些奉神的道的人啊，直到他们死啊，无论男的女的，他都要去抓拿他们。但是就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耶稣的荣光照耀了他，耶稣给他了一个 choice，给他了一个选择。保罗这个时候他选择了神，真神，选择了耶稣。他跟耶稣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将自己那个时候要将他自己的生命交给以色列的弥赛亚耶稣。耶稣说，你起来继续行走到大马色，在那里我要将所有一切有关你的事，你将来的事要来告诉你。保罗做了一个上好的选择，上好的决定，以至于保罗被神所拣选，他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使徒。这是保罗自己写的，他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带着一个使命，带着神给他的拣选，因为他选择了真神，他向外邦的百姓来传福音，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他的一生，他的 focus 就不再一样，他的一生以后的日子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的生活围绕在神的福音、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以至于当他在监狱里面向腓立比教会写书信的时候， 他怎么说？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一起再来一下，这反映出保罗他一生的选择。我相信圣灵今天也要跟我们说话，我们一生的选择是什么？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 foundation， 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腓立比三章七到八节来。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里看到有万事，有很多的事情，甚至这一些事情也可能是很好，但是在另外一边，他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两者之间，他要选择。他过去以为是有益的，那些事情可能对他有益的，但是他遇见耶稣基督，当他对耶稣基督有更深认识的时候，他说，我将所有其他的事情，不管是名利、地位、他的学问，他是 人家对他的称呼，他当作万事，万事当作有损的，甚至被关在监狱里面，这些对他没有任何的妨碍，因为他看到只有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至宝，所有的一切都作为粪土。这个就是保罗的选择。在这个选择当中，我们看到了保罗他当他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价值观，他的 value system， 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一个根基上面，以至于他的选择形成了他的这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从选择当中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我这里给大家做一些 choice， 做一些选择，如果你有笔纸的话你赶快拿出来啊！我这里有12个选择题，可以有很多啊，你选一下你最想要的。What do you want the most？ 你最想要的那一个，或者你最想要的前面三个，好吧，三个，三个，你选一下，选一下。第一个，聪明又有学问，还不错嘛，聪明又有学问，贝贝很聪明的，听说你很聪明，在学校成绩就是都是第一的，哈哈，感谢主。人缘好，知音多，哇，多好 ！People relationship， 哇，朋友很多，一打招呼，每天电话都不停的，都有人跟我打招呼啊，害得我电话把它关掉。好，人缘好，知音很多。第三，掌握权势，左右绝面啊，多棒啊！我站在这里，谁都不敢吭声啊，是不是？第四，有智慧，做聪明的决定。啊，多好啊！哦，我在公司里面上班，一个决定，一个 email 写错的话，可能被 fire 掉，对不对？有智慧，有聪明啊，做聪明的决定。第五，免于忧虑和恐惧，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哦，太多的事让你担心了，担心，让我睡觉可以睡得好一点啊，不要太担心了，第五，我生活要富裕，荣华富贵。啊，不错，每天都可以去吃，如果我住在 Temple City， Hamburger， 我每天肯定去吃家餐馆，十年都吃不完。第七，一生明白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都点头，姚哥在点头，还有没有人点头？多一点，超过60%，我们今天信息就结束了。第七，第八，受人仰慕赏识，哇，大家对牧师很敬佩，很仰慕，受人仰慕，多好。第九， 健康长寿，有口福啊，对不对？哦，我真的是活得太自如了，不但我可以吃那些五花肉，而且我肚子不会大，身体很健康，多好。第十，功成名就啊，哇，哦，这个就不用讲了。哦，十一，随心所欲啊，自由自在，谁能够控制我呢？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是最大了，对不对？十二，家庭美满，好，家庭美满，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在这里你选了什么？如果你选一个，或者你选三个，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好，最想要，不要你举手啊，最想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着有很多的选择，在这些选择当中，我们慢慢对世界的观念，我们对价值的观念，我们对神的认识的观念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所以价值观的形成，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不是你坐在那里不想不动不做就形成的。价值观的形成是借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的，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在工作上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选择。当你怎么样去选择的时候，就决定了你的价值观，这个就叫价值的取向 Value Orientation， 就是取向，就是你往哪里走。这里有两条路，这里有很多的选择，你选择的是哪一个？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反映出我们的品格，我们对此事的态度，对此事的动机，以至于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举一个例子，假设、哦、今年在那个圣诞之前，我们教会假设我们要不要来做一个叫 Shoebox 的那个传福音。什么叫 Shoebox 传福音啊？那个有一个福音的机构啊，就 Good Samaritan Samaritan Purse 啊，比利冠他儿子做的啊，就是一个 shoebox， 就是那个鞋盒里面放很多小孩子的玩具啊或者东西啊，啊，福音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就会收集寄到那些贫穷的国家，那个第三贫穷落后国家，小孩子连鞋都没有穿的那种国家，给他们一些供应，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有一些人还知道他们，去关心他们。如果假设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这样的福音啊，我们在这里说我们需要有100个这样的鞋盒啊，大家来认领几个，把它粘满，还要加上9块钱的运费啊，那你怎么选择？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应该就会反映出我们人的一个品格，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但我们知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很多，我们可以改出去一点。但我们知道这个福音要进到世界的各地，但我们知道我们去爱这些那些小孩子的时候，他们领受神的爱的时候，他们可能来信耶稣了。这反映出我们的品格，我们对这个事的态度，我们的动机。所以哇，这个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就选择说我要拿几个鞋盒回家去 Toy Store 或者什么，去把那个装满然后拿来。这个就是做出行动了，是不是这个很简单的选择嘛以至于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形成，不只是我个人的文化，可能就形成一个教会的文化教会就有一个爱心，教会就有一个关心那些世上的这些少年青少年的心教会就有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责任，一个文化被形成起来。当明年在做的时候有新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做，新人一看哇，这个教会有这样的文化，我当然也要加入。所以这个文化又影响到其他人的选择里面。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形成了。当我 Christmas 的时候，我本来可以买很多的高档的礼物给我的朋友结果我 budget 一算他们要什么礼物他们年收入那么高，对不对？一点点小 礼物就可以了，表达我的爱心，我将这个钱挪出来去做一个鞋盒给那些需要的孩子们，价值观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的取向，我们的选择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影响到教会的文化，教会的复兴。现在是一个严肃的 topic， 弟兄姊妹，一样的，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一个星期下来真的非常的累啊，到了星期五我真的是最好早晚上我八点钟就钻到被窝里面去睡觉，但是神说神的殿是祷告的殿，我也可以在家里被子里面祷告，但是神的殿是万民万国祷告的殿，神的百姓有这样的责任来到神的殿中来向他呼求，不只是为教会祷告，为国家来祷告，为那世上的灵魂来祷告。当教会有这样一个呼召的时候，当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怎么样，会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影响到教会的文化。当有一些人开始来祷告的时候，神开始在这里做事，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好的选择，他们放弃休息。哦，我看到波波吴妈妈年龄那么大，星期五晚上都来祷告，哦，我也很惭愧，觉得我年轻比他们很多，我应该比杰里还年轻一点吧，是不是？我更要加把力来。所以在这个当中就开始形成一个文化，当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的时候，那祷告就成为教会的一个文化，整个教会的价值观会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价值，这个就是选择，这个就是保罗在那里所说的，我是选择那些在世人看为可能是上好的，还是我选择在神在基督里面看为上好的。所以当我们选择的时候，就反映出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反映出我们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反映出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愿意放时间在哪里，我们愿意放我们的奉献金钱在哪里。在箴言里面四章二十三节讲得非常的非常的好，他说我们啊，他说你啊，就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态度，影响我们的动机，就影响我们的决定。就好像这两个 picture 一样，你看看，你可以看一件事物，可以看到它是灰色的，也可以看到它是有生机盎然的。这个 tree 这个树本来就应该是生机盎然，不可能这个树是灰色的吗？但是当我们的心不对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影响到我们的看法，影响到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动。神的家就应该是生机盎然，像这样神的家不应该是灰色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带出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神的家一定要复兴，我们也愿意花上时间做出最好的选择。因为心我们怎么想，决定我们要怎么样活出来。弟兄姊妹，我要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火战车》啊，《Chariot of Fire》，火战车，在1981年的时候他得了很多的奖。电影里面他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歌是成为伦敦2012年奥运会的主题歌。那火战车这个电影里面介绍了，当然里面介绍两个年轻人，但是我今天讲这一个年轻人他的故事，他的选择。这位年轻人在1924年奥运，当时在巴黎， 他是英国的选手，他是英国的田径的选手，他是被英国选出来要去跑那个100米啊，就是100米的100米那个竞跑的选手。他的名字叫 Eric Leader， 李德 Eric Leader。 他在年轻的时候，他15岁的时候就开始很会跑，等到他大学的时候跑得更快，所以在1924年之前他已经在英国 Scotland 苏格兰、他已经非常的有名，他在爱丁堡、爱丁堡 University 大学念书的时候非常的有名，他好像今天好莱坞的那些明星一样，他也长得很英俊，是不是跑得又快。1924年选为代表英国要去参加那100米的跑步，而且整个英国在那里呼喊说他一定会拿冠军的，而且要破世界的纪录。但是结果在奥运会那个排次序啊，程序啊，这个破管程序的时候，他一个100米的跑步是在星期天 Eric 他是一个非常 devoted 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也完全可以请假，可以说我是代表英国啊，代表 Scotland 英国大英国啊，那个时候要去穿上的请假几个小时。星期天他可以不需要暂停去聚会，他去参加跑步，但是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说因为我的信仰，因为我星期天要去神的殿敬拜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正是跑步比赛的时间，我要放弃这一个100米的跑步。整个英国的舆论界马上起来攻击了，这怎么可以啊，你简直是一个叛国贼嘛，对不对？你应该要挺身而出去跑啊！英国的王子也给他写信了，恳求啊，王子给你写信恳求你不做吗？你要去啊！但是他选择放弃100米。有另外一个，正好是跑400米的，没有在星期天，就在那个教练的安排下面跟他换一下，他是跑100米200米的，他不是跑400米的，那个跑的 技巧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周间400米，他跟那一个运动员对换，他要去跑400米。就在跑400米的时候，这个就是他跑400米的一个照片的时候，你看他的样子是像是在跑步吗？头抬得很高啊，哇，这样是不是 好像我看好像跑的时候很奇怪的姿势。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原来他甚至在跑400米的时候他在呼求神啊，这个不是我的专长跑400米啊，但是那一次400米他跑步的时候他打破了世界的纪录，得了冠军，为英国拿了冠军，整个国家轰动起来，把他抬起来举得很高。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在撒母耳记上所说的。神怎么说？对不起，尊重我的我便重看他。就在他要去跑400米之前，那运动员都有那些那个马杀鸡的那个工作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说我在为你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这句话，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当你 honor God 的时候， God 一定会 honor 你。他带着这样一个态度，带着这样一个动机，他做了一个好的选择，采取了很好的行动，神 抬举了他。这是偶然的选择吗？要做这样一个选择是不简单的。我跟你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这个勇气，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他平时的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在做正确的选择。他自己说，当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在 youth group 时候，他还在那里敬拜，那里甚至有点服侍，但是他还是一个非常害羞的男孩，不敢在人前讲话，不敢 跟人来见证神。但是他的牧师，年轻牧师有一次呼召他，跟他说， Alec， 明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见证会，你要出来为神做见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你要讲给这些年轻人，学校的年轻人听。他非常的犹豫，他说，我讲话结结巴巴，不会讲话怎么办？但是神帮助他，他做了一个选择，说，我愿意跨出去，我愿意为神来做见证。他做了这一个决定之后，他的生命被改变，以至于他有这样一个勇气，就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候，在奥运的时候可以做这样一个大的决定。因为他经历了神，因为当他尊重神的时候，神一定会重看他。弟兄姊妹，这是 Alec Leader 的故事。 Alec Leader 不只是一个苏格兰人，英国人，他跟你我都是有关系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Alec 是中国天津人。有没有天津来的？我知道天津人，龚妈妈，我，哦，还有龚云，都是天津。他是中国天津人，啊，你知道吗？他有一段故事。他的父母是去中国宣教的宣教士，在中国天津的教会中心的服侍。他生在中国的天津，一直到五岁的时候才被送回到英国，开始在英国受教育学习，一直到他大学的时候参加奥运。他在1924年得了冠军以后，他可以 make billions of dollars， 可以赚很多钱。他是 celebrity， 他是明星，很多可以拍广告、拍电影，去演讲一下都可以拿很多的钱。但是就在这一个高峰的时候，1925年，他又 make 了一个 decision， 做了一个另外的上好的决定。他离开了苏格兰、英国，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他出生的中国的天津 Union Church， 天津的一个教会，去那里服侍中国的百姓，就好像你跟我一样。他在那里教小孩子，因为他在大学学的是 Pure Science， 他是学科学的，化学、物理他很精通的，学习都成绩很好的，哦，成绩好也可以更爱耶稣的，没有冲突。那个，他在教小孩子，他也在教会服侍，教会服侍做得非常的好。天津嘛，大城市应该还算是不错。有一次他遇见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年轻的姑娘从加拿大来，姑娘的父母也是传道人，他们从加拿大来到那里。因为姑娘年龄比他小一些，在他的 youth group 年轻人 group 里面，哦，他对他产生了爱慕，哦，这正常的年轻人，哦，在教会里面，年轻人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找到你的另外一半，对你的终身一生都非常的重要，哦，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后来他跟这个姑娘求婚，那个姑娘也是爱神的人。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姑娘的父亲就给 Alec 有一个考验。 Alec 是这样一个帅的人，这样一个有名气的人， 他如果在中国不满意的话，他可以随便回到英国啊，谁都可以给他买一个，那个时候是船票、火车票，还没飞机票嘛，就回去啊，可以搞得轰轰烈烈。那姑娘的父亲说：“跟我女儿结婚可以。”过三年吧，过三年，他女儿要去复试学校受训，回来以后要在中国服侍中国的百姓。他在那里等待三年，他可以 make up 不一样的 choice， 不一样的 decision。 有很多的人，他的太太那个时候跟他的女儿，他们生出来女儿说，那个时候啊，当他婚礼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年轻的姑娘啊，比他长得更漂亮，在那里那个羡慕的不得了啊，一不小心就是属于人家的。但是 Eric 做了一个上好的决定，他选择神的安排。当他在天津教会服侍非常顺利的时候，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妇者说，在中国的北边，在湖北省萧沧县啊，我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哦，虽然我的外婆是湖北人，听说，但是那个地方上我都不知道。萧沧县那里有需要，那里有一个医院啊，很小的医院，有需要，有需要人去服侍。他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去那里服侍更贫穷的中国人。他就决定去到那里，在那里服侍。当日本人侵占东北、侵占中国以后，当珍珠港事件1941年发生以后，所有这些英国啊、美国啊那些外国人在中国都成为日本人的敌人啊。1941年以后，日本人就将这些外国人，不管是传教士他们的小孩子啊，都放到叫那个威县，现在叫威方，在山东啊，就在我们那个江大哥老乡，山东威方县的一个大的国际的集中营。他有一个选择，他可以跟着他的太太一起说，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要撤退，我们要离开，我们回到苏格兰，我们或者去到他太太的老家加拿大，还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即将出生的女儿。但是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说，我要进到这一个国际集中营里面去照顾那里的孩子。所以他接下来的人生，一直到1945年他43岁的时候，条件非常的恶劣，他就献身在集中营里面，为了那些孩子教导他们，不能上学嘛，教导他们，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圣经，在那里帮助他们。他献上他自己，他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个就是 Eric Reader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他将万事看作了粪土，他选择了耶稣基督为上好。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他所讲的，在这里，这是英文的，给大家讲看一下。他说Victory over all the so-called standards of life comes not by power, not by might or by power. 他在这里讲说，要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情况、生活的遭遇当中能够得胜的话，他说不是靠着你的势力，不是靠着你的财产，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他选择什么？他说 But by a practical confidence in God， 他说在这里是要靠一个有实际的对神的这样一个信心，就说这一个实际的信心，就好像你在前面所看到的那一个价值的取向的那个 picture 一样。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在选择，都在实践，都在选择，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观在我们的选择当中形成。所以他说 By allowing His Spirit to dwell in our hearts， 他说让圣灵 居住在我们心里，让圣灵 and control our acts and emotions， 让圣灵来控制我们的行动和情感意念，我们的想法，以致我们的心得到了保守，以致我们的心在圣灵的掌控下面可以做错正确的决定。他最后怎么说？他说要这样做， Learn in the days of ease and comfort， 因为他在英国舒适的环境里面，他已经开始学习怎么样来做选择，开始怎么样来学习来依靠神，开始怎么样让圣灵来充满来带领他，以至于他说 So that when the days of hardship come， 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You will be fully prepared and equipped to meet them， 就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可以来对付这样恶劣的情况。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和平的环境，有非常舒适的环境，有充裕的丰富的供应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个很 comfort 很 ease 很容易的环境当中，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像 Eric Leader 所讲的，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开始学。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等到说我今天已经生病不行了，不要等到说我已经遭受很大的灾难，不要等到说这个美国的环境、加州的环境、普莫纳的环境很糟糕的时候，非常非常糟糕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要来祷告，我要来遇见神，我要来读经。神说在这一个容易的时候，每一个人你有这样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在你每天的时间的分配上面来操练遇见神，在神的话语上面让神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面让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荣耀的形象，在基督徒丰盛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要不要？这是 Eric， 他虽然活在地上， 他是活在一个属天的国度，他是活在天国，这也是神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盼望跟指望。因为天国就是神的国，我们在那里祷告说愿神的国降临。是的，神的国已经在这里，就在于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就这样的简单， Kingdom at hand， 就在我们的手上面一样，只要我们跨出去，我们愿意做一个 right decision， 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天国里面。但是因为我们常常好像那样的忙碌，常常那样的软弱，我们常常被那些繁琐的事情被仇敌所捆绑，这是撒旦的计谋。就像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讲到，这个世界恶在那恶者的手上，就在那个撒旦的手上，他使用的计谋就是这些计谋。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比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仇敌就是用这一三个方面，在灵魂体三个方面，在体上面，他要来腐蚀我们的肉体，让我们活在我们肉体的情欲里面。他在魂方面，他要来腐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眼目，在我们的情欲，在情欲上面，在灵方面，他要我们活在就像撒，像仇敌撒旦一样，是一个骄傲的人，以至于我们在世界里面，就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绕来绕去一样。弟兄姊妹，这是旷野生活结束的时候，这个是过约旦河的时候。当我们靠主耶稣，我们可以得胜。那耶稣他来了， 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他自己经历了这一个仇敌的诱惑，但是他却战胜了那属地的国度。当耶稣受洗以后，他起来之后，他在旷野40天都没有喝没有吃，他也饿了。那撒旦说，你可以吩咐一下，叫那一个石头变成面包嘛，你就可以吃啊，你肚子就不饿啊。但是耶稣怎么说？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撒旦又执着天下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啊，指给耶稣看，他说，你看这些东西多漂亮多华丽，都可以给你啊，很简单，你只要拜我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但是他最后一个计谋，除了在体方面，在眼目的情欲，在今生的骄傲里面，撒旦跟耶稣说，你可以在殿上面站在那里，你跳下去嘛，你跳一下就有使者把你扶住啊，你不会摔得受伤啊，你可以这样做一下啊，你多光彩啊，对不对？耶稣怎么说？耶稣对撒旦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不但在体方面，在魂方面，在灵方面，都战胜了这属地的国度。因为耶稣他是属天的，耶稣为什么可以战胜这些属地的诱惑呢？在路加福音你回去读的话，当耶稣4章他就讲到，他说耶稣他受洗以后，他上来圣，他是被圣灵充满，因为他有圣灵的充满在他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不是我20年以前的经历，而是每天的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来掌管我们。耶稣他遵循神的旨意，因为圣灵将他带到旷野要被受试探，他遵循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根据我自己的意思，还是根据神的旨意，根据圣经的教导？耶稣因为可以战胜试探，他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他用神的话语来对付仇敌的诱惑。弟兄姊妹，这3个方面，我们的耶稣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你要跟你自己说，我有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你有没有常常在家里面在私下用方言祷告？当星期晚上我问我们来祷告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每天用方言为你自己祷告感谢主？我们有一些姊妹举手，他们每天都有方言在那里祷告，可以造就你自己，可以让你的灵可以再一次活泼起来，让神跟你来说话。在圣灵的同在当中，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才可以来遵循神给我们的命令。这一切都建于在神的话语上面，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神要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所要得着的，所要得着的。因为属天的国度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当我们选择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名下的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要选择属天的国度。就像马太福音6章24节所讲到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一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在这个选择的道路上面，神要我们选择的是天国的道路，选择的是神他自己。如果我们回到刚才12个选择题的时候，有没有第7个 是你 number one 的选择，就是我们一生明白遵循神的旨意。当我们要进入这一个属天国度的时候，也是不简单的，这是需要我们花代价的，不只是星期天来这里聚会一下，我们平时的生活都要反映出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天国里面。那天国，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耶稣用比喻说，天国就好像宝藏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怎么样，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还不需要变卖一切，我都没有变卖一切。昨天有人来我们家嘛，是不是？我们家还有东西嘛，是不是？我都不需要变卖一切，但是只要 make 一个好的选择，我们选择天国，我们必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做很多的选择，我们一生都在选择，我们每天都在选择。所罗门在他的一生里面也在做很多的选择，你还记得吗？所罗门怎么跟耶和华祷告？他说要求智慧嘛，对不对？哦，不知道这个智慧，你可以求智慧，神帮助你。所罗门起先所得到的，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因为我们从所罗门他晚年的传道书里面就反映出所罗门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早期的时候，他的生活的光景。他说，我虽然得了那个大智慧，但是我心里在那里查验的是什么，我怎么样每天用酒来使我的肉体爽快呀，让我吃得好一点啊，哦，让我生活的更舒服。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啊。所罗门为神造圣殿花了七年，他自己的行宫啊，一造就是造了十几年啊，多雄伟啊！啊，他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享受。他手下有很多的卑奴啊，有牛羊啊，所有的人都归给他。他有很多的积累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各地的君王都来拜访他，还有很多的老婆啊，他乐见心肠啊，都是我。他说我眼所就没有一下留下不给我，我行心里所乐的，感到爽快的，没有不得到的。他享受了所有世上的荣华富贵啊。但是所罗门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才真正找到那真智慧。那真智慧在哪里？那真智慧就是神自己。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有的这些成功啊，都是虚空的虚空啊，就像扑风在热光之下，好，没有任何的益处啊。好，他一生在那里寻求，寻求用酒来爽快，他在那里观察天下人生到底有没有更美的事情。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要请敬拜团上来。所罗门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所罗门这个结论之前，在所罗门以后，有一个人被兴起，他是一个帝王。当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为有损的，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写信的对象，他写给腓立比的门徒，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这个地方在哪里？腓立比是保罗在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在希腊。腓立比这一个名字，起名这个城市的名字，是以亚历山大 他父亲的名字腓力二世所起的。你知道亚历山大是谁吗？亚历山大称为大帝，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像所罗门王一样享受了世界所有的荣华富贵，他征服了世上很多很多的国家，在欧洲，在中东地区，在非洲，很多的土地城市都是属于他的。很多城市你去埃及其他地方去看，都有城市叫 Alexander City of Alexander， 亚历山大他的名字所起的城市。他25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帝，但是就在他33岁才过了生日的时候，他豁然的就去世。在巴比伦那一带，可能有人说他喝酒喝得太多，有人说他得了热疾。就在他要去世的之前，这么重要的一个大帝还没有写下他的遗说出他的遗言啊，很重要吗？那些他手下的官员站在他的面前沾沾发抖啊，不敢问他。有一个他手下的官员好不容易站台来到他的面前，他说：大帝阁下，你还有没有最后要说的话？亚历山大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他说：我有三个要求，我知道我不行，我有三个要求。他说：第一，你们要把我的尸体从这里运回到他的原来国家希腊，运的时候你们要叫这些医生来抬着我的棺材运回去。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医生也解决不了我的病。他在人生最后的一刻，他知道世上没有任何的可以抓住的了，医生也不会帮他的忙。第二个要求，他说：当你们将我的遗体要放到那个陵园的那个坟地的时候，整个街道要铺满了我从利国所掳来的金银财宝，所有的金子撒在地上，我从那里过去。因为他说我死了，这些金子银子再没有运出了。第三个要求，他说：你们把我放在棺材里的时候，棺材的两边要挖两个洞，你把我的手拿出，在这个洞外面张开，我要向世人说我空空的来，空空的去，所有一切都无益了。弟兄姊妹，当保罗在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讲到他的价值观的时候，他的选择的时候，保罗在那里说什么？世上没有一切东西对他有益的。是的，这些东西对我的双手没益的，是空空的。但是他说：我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今天抓到的是抓到了耶稣基督。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有东西。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像亚历山大空空的来空空的去。 这个就是所罗门王在最后他所讲到的，他在传道书结束的时候他怎么讲，所有的这些事情，你所看见所经历过的这些事你都听到了看见了，但是有一个总结，有一个总意，有一个人生的总结的建议在这里，就是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耶和华，遵循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应尽的本分，这是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应尽的本分，敬畏他，遵循他的诫命，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情，无论是恶是善，神都必审问。有一天我们要在耶稣的面前，他会问我，他不会称呼我为周牧师，他会问我，我的羊，我的儿子，你这一生是如何过的？他要将我这一生的故事就像电影一样再放给我看。弟兄姊妹，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他要跟你说什么？忠心的仆人，今天我们都在做这样的选择，我们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但是耶稣说，你有没有真正选择了我？还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严肃的 topic， 我们这一生80年、90年、100年、100多年，但是所有的事情，不管隐藏的、明显的，是恶是善，神都必审问，这些都基于在我们的选择的上面，基于在我们的价值观上面，基于在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行动，我们所活出的是天国的文化还是地上的文化？弟兄姊妹，当我在预备这一个信息的时候，这一个星期我喝了一个，我大概知道，喝了一个那个超市买来的一种牛奶，我过去也没喝过，然后喝了以后，结果我发现我整个晚上一直在反胃，一直在反胃，睡都睡不好，第二天我也不大舒服。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耶稣说，这个就是我的感觉，当神的教会就像使徒约翰基督借助他向以弗所书的门徒所说的，那你要拾回原来的爱，你那不冷不热要从嘴巴里吐出来，就好像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我希望真的是反胃，把我里面的胃里面的不好的东西给吐掉，这个就是耶稣的心情，他在反胃。当神的儿女是不冷不热，没有热情，没有行动，没有好的选择，没有像保罗所说的选择那上好的，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我们马上要进到 一个福音的季节里面。七月份开始，我们是一个福音的季节。我们在这里星期五晚上一直在呼求，神的福音要在这地被扩展出去。我们不只是星期五晚上，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这样的呼求。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星期晚上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不管是居住的距离或者是其他身体的因素，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有一个请求，我们从这个星期六晚上开始要来调整我们的生活的作息。我不知道你星期六晚上什么时候睡觉，8点、9点、10点、12点，你一天要睡多少小时我不知道，但是我请求你星期六晚上早睡一个小时。那就是说，不管你需要睡多少小时，你调整你星期六晚上的生活的习惯，早一个小时上床，早一个小时起床，就是早一个小时来到神的教会、神的殿中。我们需要有会前的祷告。弟兄姊妹，这不是我的倡议，新的建议或者新的启示，在这个后面，基督徒丰收教会是从早晨8点钟就有晨祷会的。吴牧师，是不是？我只是一个恢复，我不要求你8点钟来，早一个小时，8点50分。为什么？我们敬拜团8点50分已经在这里祷告，为敬拜祷告，为聚会祷告。8点50分，我们要有弟兄姊妹来到神的殿中，先为我们这些座位来祷告。你看一下你旁边还有多少空的座位，为这些座位来祷告。我今天早晨数了一下，我们这里除了台上的不算，下面到底有几个座位？117个座位，117个座位。当你翻开圣经翻到中间的时候，就是诗篇117篇，在那里怎么说？他说万国都要来赞美、来敬拜他的神。弟兄姊妹，在这一个福音季节要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早晨8点50分来到这里，为这些座位来祷告。神要兴起在彭蒙纳这地区没有听到福音的那些华人要来到神的殿中，因为这是基督的丰收教会设在这地的目的。我们要回到原来的目的，就是你跟我做出美好的选择。星期六晚上早一个小时上场，星期天早晨早一个小时起床，8点50分来到神的殿中来祷告。我们的祷告则是包花姐，她会带领大家在这里，还有艾米斯莫会配合包花一起为这里的座位祷告。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的话，我们能够走出去传福音吗？连到神的殿中都不行的话，为这些空座位祷告的话，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我的请求，我相信这也是圣灵要跟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同样一个 trip， 星期天来到神的殿中早一个小时，让我们做出这一个上好的决定。我们选择不多睡，我们选择早上床，我们选择星期天早晨早一个小时起床，我们选择星期天早晨早一个小时来到神的殿中来为这些座椅来祷告。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 愿神给我们有这样一颗心，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让神也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灵，让我们可以活在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就像耶稣一样，因为他已经胜过了那属地的国度，他在属天的国度里面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今天的生命要如同耶稣的生命。 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你，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相信你，深深敬拜你，一生要跟随你。求你， 是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爱神的心，爱世上灵魂的心，爱教会的心，爱弟兄姊妹的心，爱婆婆大的心，让我们在这里不但是我们自己预备好，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为神的国度来呼求，来祷告。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单单 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一生就是要来爱你，一生就是要来跟随你。主，你看到在这里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出立在你的面前，他们愿意要做出这样一个上好的决定，要来到神的殿中，就在星期天早晨8:50来到神的殿中，为这些 空的椅子，为那些世上的灵魂来祷告的时候，神啊，我们求你那天上的那恩典、那恩赐、那圣灵的能力，一直充满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一生活着就像耶稣，让我们一生活着就像保罗一样，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上好。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继续的看顾你自己的教会，你带领你的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不只是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不只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他要成为在普莫纳这地的一盏明灯，为神你自己来做见证，来发光。主，我们谢谢你。主，也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 阿们。